九七回歸，學校課程亦都作出咗修訂，加入咗中港關係、基本法概念，強調國民身份嘅重要。教科書亦都因為咁樣作出咗修改。我哋一齊重温下1997年拍攝嘅《愛的教育》。 九月新学年开始，今个学年香港正式摆脱殖民地教育。面对改朝换代，教科书陆续加入认识祖国的元素，旨在培养学生国家观念。 The chief executive name is， 我嗰时话俾佢有。而家全港由3岁到80岁嘅人都能够可以用标准嘅普通话能够读得佢嘅名字出嚟嘅。我听唔到，大声啲啊！ 董建华 系冇错啦，即系呢个 中学课程有一科叫做经济及公共事务科 EPA， 教初中学生认识政府架构，内容喺13年前编定。课程发展处今年1997年。重新修订 EPA 課程，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基本法的概念，以及强调国民身份的重要性。 譬如多了区旗啊、区徽啊，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如果讲即以前 EPA 书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这方面。咁同埋就係最大特色就係好似係講到咧，就係解放軍啊，解放軍係乜嘢啊？以前咧就係唔出現嘅，一定唔出，因為以前係唔需要了解呢方面啊嘛。咁而家呢方面就加強咗好多啦。 黎志榮教咗8年 EPA， 佢話殖民地教育一直迴避教學生認識自己係中國人嘅身份。 以前嚟講，英國做主權國嘅時候，大家都唔會強調呢方面，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社會嘅趨勢嚟㗎。而家我哋社會變成咁嘅時候，我哋讓學生要了解佢自己嘅身份同埋佢自己個處境係點樣嘅。 黎志榮喺香港出世、長大、受教育，對中國嘅認識，佢話從學校學到嘅十分有限。 中國對我嚟講，只不過地理上嘅名詞，咁完全冇感覺，冇話即係呢個係我國家，係我中國人觀念唔係咁重嘅，純粹我係個香港人。我認識共產黨從屋企人啊。阿爸啊、阿媽、阿媽啊，因為佢哋喺中國落嚟咁樣，係覺得共產黨唔好咯。如果好嘅阿爸阿媽都唔使咁千辛萬苦咁走落嚟咯。我記得我第一次去中國嘅時候，我感受好深。我嗰陣時去深圳火車站啦，一落火車站就啲人着曬拖鞋、戴曬遮，即係把啲男人揸把遮咁就係先生換換錢啊！即係俾我感覺就係中國好似冇乜啲有為青年嘅。而家喺我現有嘅知識去睇翻轉頭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喺必經階段。咁同埋當時我睇嘅只係中國嘅一輪半爪。 我覺得呢段咧就正正就話俾你聽，點解要成立咧？就係呢個全國政協啊。咁佢有説話咁樣講嘅，佢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係我國政治生活中啊，聽住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嘅一種形式。 中學課程除了 EPA， 8年前還另外開設了政府及公共事務科 GPA， 成為學生認識政治的唯一科目。回歸之後，課程即刻就加入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類同中國政治架構有關的課題， 起碼了解中國的架構啊，即係去多關心中國嗰個嘅時事發展啊嘅新聞，咁我覺得咁先能夠談到即係你同中國的關係噶嘛。我覺得任何一個主權國，佢都亦都係需要係向國民去灌輸嗰個國家觀念。咁一來一個係一個政治實體啦，咁亦都讓國民係對嗰個國家有個嘅歸屬感。咁同埋同樣嘅都係去鞏固翻佢自己嗰個嘅統一性。既然我哋一回歸咗嘅時候，咁我覺得係必須要做呢一樣嘢，讓學生能夠定到位，或者即係應該讓我哋下一代定到位，知道自己係咩人。 中國人嘅舉手。 我覺得而家回歸咗，回歸之前同回歸之後，我嘅身份都係一樣，我都係香港人啫。 咁樣咯。我唔會覺得話而家我回歸咗啦，我係中國人啦，我好開心，我終於有個國家，我唔會咁樣咯。 我由細到大都係寫英籍嘅，咁而家係將來都係，死咗之後都係啊。國家嘅觀念咧係要仔細去灌輸啊！我哋而家都咁大個啦，佢先夾硬塞曬啲嘢埋嚟，咁我都未必接受得到咯。 即係想唔想去學翻中國嘅嘢？冇話想唔想咯，但係逼住就要學咯。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夾硬嚟咁啊？唔可以咁講嘅，咁話曬自己都算有一半係中國人啦。 一半 都係一半㗎。 中國， 你 一半 係？我係認我係中國嘅香港人，認我係英國嘅香港人啦，已經。你明唔明啊？ 經過即係新舊時代嘅嗰個嘅轉變，可能啲學生仍都對中國好無知嘅，好唔了解嘅。咁我哋就係要讓學生去多了解咯，了解再跨深一步就係認識，認識咗之後先能夠談到愛咯。我覺得就一種係滲透式教育咯，都係叫做愛國滲透式教育。 我覺得你教我冇乜所謂啊，我識咗呢啲嘢唔代表我要接受，我唔愛國嘅，我就係咁樣諗咯。 咁你覺得去到啲咩時候，你先會係愛你嘅國家？ 到佢真正民主咯。到我真係有機會拎住一張選票去選嗰個 master， 即係嗰個特首出嚟，到嗰陣時，我真係拎住張咁嘅嘢去投票，投一個出嚟做行政長官嘅，咁我就覺得佢係民主啦。 小學過去教嘅社會科學同埋建教，舊年合併為常識科。仲加入鴉片戰爭以及基本法嘅內容。 邊個翻過鄉下先？邊個翻過大陸嘅？ 顏偉亮教咗16年書，佢話小學嘅社會科一向只係強調香港嘅成就同埋經濟發展，對於香港點解會由英國統治，教科書從冇交代。 喺香港嘅教育係一個即係非政治嘅政治教育，喺一種咁嘅唔關心嘅意識狀況大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對於國家、對於民族嗰樣嘢會冇一個強烈嘅個睇法。 教育署最近製作咗一系列認識中國嘅教材，俾老師參考。顏偉亮認為，做老師嘅應該以身作則，改變自己認識中國嘅態度，然後先至可以教導下一代。 資料態度嗰個改變咧，反而係難得啊！點樣讓自己當我要做去推動公民教育，要讓學生去認識了解中國嘅時候，即係我都期望自己可以對我自己嘅國家有多啲嘅認識，有多啲了解，同埋有嗰個多啲感。我都覺得你愛護自己國家係一件重要嘅事，即係你自己都要有呢方面改變，你先做出，你先去即係。幫助到學生嗰個態度上面嘅轉變。嗱，我哋望下，一齊數下，一共有幾多粒星？有幾多粒啊？你話咧？有五粒星喎。好啦，中間咧，呢度咧有一粒啦，好大粒嘅，最大粒呢粒啊，見到啦嚇。咁呢粒星咧就代表咧中國嘅共產黨。 回歸之前，學校派顏偉亮去學點樣升國旗。新學年開始，學校亦都將中國睇真啲定為公民教育活動嘅主題。 喺以往，我哋老師人哋問你咩人，可能衝口而出就答我是香港人。咁而家我哋學習去一樣嘢就係，我唔單止係香港人，我係中國人。其實呢個轉變可能係漸進式嘅。我哋需要我哋意識翻，我哋需要即係關心翻國家，愛護國家。呢個係一啲即係覺得係啲冇問題嘅嘢嚟嘅。係啲即係正確嘅嘢。咁如果你用愛國教育呢個觀念去睇嘅時候咧，咁可以將呢一部分去睇作即係愛國教育一啲嘅萌芽嘅。 在10月1日，香港慶祝回歸之後第一個國慶嗰日，黎智榮本來計劃升國旗慶祝，等學生加深認識，但係佢嘅建議 遭受到其他老師激烈反對。 我哋一升國旗咧，呢個就係赤裸裸嘅政治表態啦。可能同事咧，可能有一個感覺咧，就係哇，突然間忽然愛國咁樣。 我覺得反而咧係個認識，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一定要去認同認識中國，原來有好多方面。而升旗咧，原來係一種嘅其中一樣嘢嚟嘅啫。 覺得要認識一樣嘢時咧，要用啲乜嘢認識？唔係盲目咁去認識一樣嘢又好廢。 國家同埋個黨要分清楚。 係啊， 我哋即係認識中國係認識我哋嘅國家。 同意啊。 可能某啲條件咧，咁你要認識個國家咧，因為影響我個國家嘅生活咧，好多時候你認識唔係嗰個黨。 我反對升旗㗎，區旗、國旗我都反對㗎。你嘅所以問得好啦。不然愛國 有乜問題喎？我哋中國，我哋香港屬於中國地方。我升區旗，我升國旗。如果我升台灣之旗有問題啫。 點解台灣之旗有問題？嗱，你已經有 一國兩制嘛。 你一做親嗰樣嘢嘅時候咧，就係點？即係你小心做每一樣嘢。我突然間搞到7月1號、9月7號、7月1號就上全部嘢話上高點做，我哋咁做，人哋點做，我哋咁做。我哋要了解香港係咩地方。喺後殖民主義咧，喺下後殖民嘅香港地方，我哋好多嘢咧，嗰個 colonization 係好複雜嘅。我而家 decolonize 啲嘢時候 ，in case 我而家同時去叫啲學生做呢啲咁嘅嘢時候，我哋一樣喺度 colonize 咗佢哋嘅 mind。我哋仍然喺第二個 colonize。 嗯， 明白咩？ 我明白。 你小心 講 呢啲嘢。Let them learn, educate, and then let them decide what they want to do。 今個學年。總共有300多本教科書需要修訂，包括97之後香港政府架構的名稱要修改，不符合基本法和一個國家原則的字眼亦都要刪除。香港要改稱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要改稱中國內地，以往香港和中國在地圖上的邊界線就要改為地區線。49年之後的台灣政府就不可以再叫做國民政府了。 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一個國家的原則呢，即我們不會希望見到呢是台灣呢被形容為一個中華民國。那我們現在今天7月1日之後，香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那所以在我們這個領土，在我們這個區域之內呢，就不可以有一個兩個中國呢個情況喺書本上出現。 就我哋本身嗰個第七節裏邊咧，其實個 heading 會係咁樣嘅。咁我哋開個會之後咧，就決定咧就將佢變咗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成立，就取消咗國民政府嘅遷台呢一部分。咁而教處咧亦都 confirm 就可以咁樣改噶啦。咁 刪咗佢。 係啦，冇錯。 梁昌係一間教科書出版社嘅負責人。他們過去一直有將49年以後台灣政局的部分寫下去教科書，但是97、98學年開始，他們決定刪去台灣這個部分，以免抵觸基本法。 因為始終來說，台灣就是台灣，就是香港隸屬中國，變成在那方面的報導來說，始終都是會不是那麼篇幅上，我們不會用到那麼多。 49年之後沒有台灣是一個即缺陷嚟，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嚟噶嘛，即係唔可以漠視呢個事實嚟。 鄭成功之所以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咧，就是因為他守住台灣，直至到他的仔堅守。 陳漢森在中學教歷史，他認為出版商由教科書刪去了台灣部分，屬於反應過敏，怕冒政治風險。 出版商是做生意，做生意就最怕青的，特別是即係唔想冒嗰個政治風險。咁就大概就即係每個人摸嗰個政治嘅動向有啲差異咧。譬如佢覺得主權回歸之後咧，就除咗唔可以49年之後用中華民國呢個稱呼之外，可能仲有啲方面可能要討好都唔定。 余炎光在廣州教歷史科差不多40年，8年之前移居香港，現在是一間大專院校的歷史系主任。 他說大陸的歷史教科書和香港的分別主要是教育目標。 他一開始在導言當中呢，或者叫做前言當中呢，就講明歷史教學呢是兩個目的，一個呢就是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一個才是講到使學生得到歷史知識。所以我們教歷史的時候一定要呢是不是符合這個要求，你要一定要按照呢這個符合馬克思主義教育，因此在這個教書當中你就要貫徹這條了。譬如我剛才說你一定要照這個社會發展，就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呢人類必然走向社會之社會，那這個你就明白了。 余炎光有份編寫香港的教科書，今年他亦都決定將四九年以後有關台灣的部分由教科書完全刪除。 我哋香港講咧，我又唔能夠話完全好似照曬大陸一樣，台灣嘅地方政府好似一個省啫，同廣東省政府一樣咁。當然大陸係咁講啦，但香港你咁講嘅時候，香港同台灣嘅關係又比較密切，咁你好難咁樣處理嘅時候得到台灣嘅認可。台灣就肯定對你呢個書有意見。 我哋只係俾一個原則，就係一個中國個原則，一個大原則。咁教科書會點樣處理呢？就各個出版商佢自己有唔同嘅處理方法。一般譬如話台灣地區啊，都可以。 以前台灣叫大陸做共匪，咁啊大陸咧叫呢個做掌邦咁樣，而家都唔係咁嘅狀態。咁所以咧，我覺得喺介紹事實嘅情況底下，就唔影響嗰個所謂主權嘅問題咧。咁呢個已經係最後嘅底線。再其他嘢再要去潤飾啊，再修改咧，其實我反而係違反一國兩制。即係如果香港嘅學生因為七月一號主權移交之後，對台灣認識反而減少咗咧，呢個我諗係全中國都唔想見到。 今個學年已經有教科書採用大陸嘅觀點嚟到寫歷史，例如寫到第一次國共合作，過去係用聯俄融共嘅字眼，描述孫中山先生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同對抗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回歸之後，就有教科書將聯俄融共改做聯俄聯共。融共和聯共只是一個字之別，但是意思就是撐天共地。 如果你要用孫中山作為一個主體，或者用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的主體，可以理解到他們用融共的意思是在這裡。但如果你說換一個角度，用中國共產黨來到作為一個主體來看，他們同樣是擁有這個的革命的熱誠啊，改造中國啊，救中國啊，咁樣嘅熱誠嚇。咁佢認為，即係加入去國民黨呢個係佢一個革命嘅策略。對佢哋嚟講，共產黨嚟講，呢個係同國民黨嘅聯合咯。因此咧，我諗我哋如果係同學生啊，即係作為教學，作為呢個歷史嗰個嘅教學嘅講咧，我哋就要講得詳細一點啦。就或者唔一定需要，即係我諗我哋就即係以史論史啊，就以史論史啦。我哋就即係唔好話跟某一個黨派，因為佢某個黨派嘅掌權咧，而嚟到去就用國用融共或者用聯共。 余炎光編寫嘅教科書將融共改為聯共，佢承認係採用咗大陸教科書嘅觀點。 如果我哋有啲觀點同大陸嘅觀點都覺得兩樣講法都可以嘅時候，咁我就比較傾向用翻大陸嘅觀點啦，因為咁避免同大陸嘅觀點出現矛盾啊嘛。我相信將來慢慢咧，嗰個趨向咧，恐怕都係或者基本上啦，冇講完全大陸一樣嘅，基本上係趨向係比較接近大陸嘅觀點。 即係好驚青，或者係好想投政權所好啫嘛。即係呢種反英心態都係好普通正常。但係就冇乜即係叫做寫歷史嘅人嘅一種風骨啦。嗱，你過去都係用聯共，而家用聯共，你冇低到嗰個風格，因為你呢個係你立場。 但過去你係傭工，而家你變成員工，中間就有走出回歸。咁好明顯係一個個人嘅一種，即係長頭草式嗰種轉變咯。咁呢種態度應該係都係唔係好好嘅。 始終依家我哋係一個中國一入邊啦，中國嘅公民，咁你好多嘢咧又唔能夠話完全同大陸嘅好多嘢呢個有對立嘅地方。即假設話能夠一致唔影響大國，唔係好大影響嘅話咧，咪一致咯。咁自律就自律喺呢度。 咁我就唔覺得即係話太過自律嘅課本咧會有好好嘅市場。所以將來咧，如果你相信香港嘅話咧，咁個市場咧亦都會懲罰嗰啲即係太過保守、太過係揣測，以為大陸會對香港有咩影響嘅嗰啲課本。咁我覺得內地同埋香港會有唔同嘅睇法，呢個係好正常嘅，因為呢個牽涉到意識形態嘅問題啊、文化嘅問題咧，啱啱好就係兩制嘅關鍵，就冇唔存在一個香港要慢慢走向中國大陸嗰種意識形態，或者大陸走向香港呢種意識形態，兩樣都唔係好實際，亦都係違反個一國兩制成個嗰種嘅方向。 一國兩制係未經試驗嘅構想，有待一邊摸索一邊實踐。香港嘅教育制度如果同呢個大方向背道而馳，代價係沉重嘅。 我哋講翻咧，呢集係1997年嘅作品啦。咁當時咧，國民教育係滲透式嘅，就冇獨立一方。咁到2012年咧，政府就公布修訂嘅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學同埋初中一定要獨立成科嘅。咁就引發起多個討論，甚至乎係爭議啊咁樣啦。咁最後要擱置咗呢個指引，我就想阿梁教授同我哋即係分析一下， 點解喺一啲民主嘅國家、先進嘅國家，佢哋好少用國民教育呢個字嘅？是用翻公民教育。喺今天，當我哋整個世界都係講緊呢一個嘅全球一體化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一個國民，我哋更加係世界公民。咁我哋一睇多元公民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國民咧，只不過係多元公民裏頭嘅一部分，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公民教育係好強調呢一個嘅批判思考嘅，譬如我自己一路嚟都會覺得，當然要掛個教育關於中國嘅嘢啦嚇。但係嗰個觀念就話一定要有一個批判思考喺度，咁我會提議一種嘅觀念咧，就叫批判性嘅愛國者，佢唔係盲目嘅愛自己嘅國家嘅。 何校長咧，你係點睇咧？ 我覺得首先講話民主同埋先進呢兩個概念，其實係相對嘅，其實就都真係冇絕對嘅。咁但係每個地方或者每個國家咧，都有佢個特別嘅獨特嘅情況。如果香港咧，我覺得咧就係有三個嘅身份嘅。我哋作為香港，我哋係叫市民。一國兩制，我哋係可以講係叫國民。同樣，我哋話有個世界觀，係一個嘅世界嘅公民，就唔係一個從屬嘅問題嘅。而一個咧係即係話香港好即係好難得咧，我哋都可以咧喺呢三方面咧係能夠係有所即係得著。國民教育嘅根本在於國史教育，國史教育嘅載體咧係中國歷史科嘛。但係當陣時咧係而家講係2012年倒數即係10年前咧，當陣時已經係將個中國歷史科咧係咁樣剁將佢拆散咗嘛。 任何嘅身份認同，包括國民身份認同，都係一個兩刃嘅利劍嚟嘅。因為你有一個認同感，就自然難免有一個排外感嘅，所以好多時就係將國民教育放喺公民教育嗰度，利用嘅普世價值咧嚟到讓嗰個可能出現嘅排外性減輕。我某個程度上我同意啊何校長講咧，歷史同國家個感情係有好多關係嘅。個問題係點樣建構呢個國民身份認同，係同我哋點樣理解、點樣經歷中國有關。而家嘅青年人，佢經歷緊嘅中國係啲乜嘢嘢咧？同我同佢經歷緊嘅中國係唔相同嘅。 坦白講，都教育局當時最錯嘅地方 ，critical thinking， 佢就當陣時咧好清楚叫批判思考。咁但係咧，如果你中文翻譯等等，呢、這個係唔可以叫做係明辨性嘅思維，因為批判就是你係一定係有問題。其實就正如頭先阿梁一鳴所講，喺佢角度去睇我哋咁樣批評中國，因為愛中國啊。咁同樣都係我哋如果講嗰個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市民教育，我哋擺事實、講道理、説感受、明思辨、向前看，都係因為愛呢個嘅城市、愛呢個國家、愛呢個世界。 新学年啱啱开学，为了配合三三四学制而设计的新高中课程踏入第二年，课程新加入的一科必修科通识科一直是新学制的关注焦点。 喂，原来公司真的很需要， 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你们 仲重新设计过成本，令到它变成 我强积吸引了香港， 因为其实我们想希望是加拿大 高铁是不急需的，但牺牲了我们 通識科的課堂經常被人說吹水啫，備課又得，唔備課又得，其實唔係咯。 咁引用所學咪呃人？ 淨係靠吹水好明顯就唔得啦，因為你除咗要基礎嘅知識，你仲要即係 show 到俾人睇，你係真係明白個題目要你答啲乜。 通識科強調要培養學生有獨立思考、有批判精神，實踐咗一年。老師同學生點樣應付呢個新學科呢？ 睇翻啲口號啊！睇翻啲口號知啦。全民大練歌係啦。 李維劍而家教緊嘅中五班學生，舊年已經上咗一年通識課。今個學期一開始，他們就學習現代中國這個單元，課程涵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變化。 這個是老頭，我們英文叫 mind map， 我們分了三個大 part， 再延伸出去就譬如什麼領導人，他們的方外交發展方向是譬如跟什麼國家建交，是封閉還是開放，還有他那個政即有什麼特別的政治上的大事件，你歷史知識要夠，同埋你個視野要廣闊咯。判斷嗰、那個即係嗰個 judgement 嗰技 skills 都要考好高，因為佢涉及太多層面啊。 具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 經歷咗一年咧，佢哋諗嘢係有意識，係多咗一啲方向嘅。啊，可唔可以叫多角度咧？佢哋都有啲同學嘗試緊做呢樣嘢嘅。 三三四學制去年正式實施，中四開始除了中英數三科之外，通識教育亦都第一次成為必修科目。 生活質素嗰部分嗰度咧，上次有個討論就話會唔會嗰條問題會定得會闊一啲嘅，例如話經濟同環保邊樣較迫切啲咧？咁特別第一個教育。 去年暑假，李維劍同學校教通識嘅老師開會備課，佢話呢一科分為六個單元。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同埋全球化。課程範圍咁闊，老師備課嗰陣都有啲不知從何入手嘅感覺。 即係我諗住係由嗰個國際層面、國家層面同埋個人層面去睇咯，可以比較唔同國家嘅做法，亦都可以睇下個人對於公共衛生嘅理解有咩唔同咯。 仲另一啲嘅傳識咯，會係呢一科又係新啦。咁我哋嘅老師有一部分嘅比例都係新啦。通識科咧就係除咗係考試之外咧，又會做多少少嘢嘅，就係會唔會喺個學生嘅學習模式有個轉變啦，甚至乎咧會有一啲好有一啲嘅生活上嘅思考都會有個改變咧。我會覺得呢個就係真係硬仗啦。 通識科要訓練學生的分析思維， 李维剑选择用社会议题切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关于就业方面，只要屋企人唔俾錢佢，佢就冇錢生活啦。跟住佢就會出去做嘢噶嘛，迫於無奈。 呢一堂同學就要針對隱蔽青年呢一個現象，提出解決方法。 社工嘅 advice 啦， 即係唔俾錢佢，就係俾飯佢食，但係佢依然可以匿喺屋企，閂埋房門，叫埋打機打咗十幾個鐘頭。咁你又點解釋呢個現象咧？ 通識呢一科集中咗好多五花八門嘅嘢，例如可能你有啲嘢會涉及到一啲心理學嘅理論啊。咁另外討論嘅時候咧，因為大家可能揾嘅資料唔同，睇法唔同，咁可能就算你對同一件事嘅理解都有好一種解釋。咁經過討論分析之後咧，咁我哋可以得出一啲更加好嘅答案。 最低工資政策咧係唔可以真正幫到青少年嘅，因為青少年佢自己都唔參與，你俾一份工佢，但係佢成日都懶懶閒啊，唔認真做嘢嘅話，咁你都幫唔到佢。 只要識個最低工資為8000元嘅話，咁大家咪有保障咯。咁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就係你多角度思考。如果你唔識得多角度思考咧，可能覺得即係有正嗰邊同埋反嗰邊，其實仲有好，其實正常上就好多方面嘅。 準備好你哋嘅問卷未啊？ 準備好。 所有同學，聽日 mentor in classroom 呢個 period 向我報告，你哋揾到啲乜嘢？ 上通識課除了課堂學習之外，梁德俊同一班同學仲要做街頭問卷調查，學習模式同以前有好大分別。 CMA 好似係應該係咪叫嗰個 CMA 個公司嗰個新聞台嘛？咁就唔好太過。做人要有分寸，唔好即係唔係好記得啲。 哦，唔緊要。 但係我啲個大家講得出都 OK 嘅。 OK 啊。落區或者係咯，或者去落去啲地方做啲問卷就一手，反而個感覺就係會真係去自己去認識去了解到啲原來係咁嘅，而唔係人哋話揀，好似以前書本話哦，塞俾你啦，咁樣睇啦，咁嗰啲咁樣讀咯，咁啊自己學得更加多嘢會更好咯。 點解人生我哋講咧？好多時候你都需要做一啲抉擇，或者面對咁多處境啦。 鍾文堅係另一間中學嘅通識科主任，舊年佢開始教中四班通識科頭兩個單元，要向學生講解個人成長同能源科技。佢話開始嗰陣自己都唔係完全掌握課程嘅要求， 即係對同學嚟講咧，就算。我哋對課程嗰個設計或者掌握覺得好到位咧，其實啲同學都會覺得比較虛啊，因為學嘅課題或者本身有關嗰啲論題或者單元咧，其實要學嗰個知識嘅量咧，其實好唔清晰嘅，即係究竟譬如學到個人成長呢度係咪學咗本書講嗰個六個基本技能。 好啦，安全需求得到滿足嘅， 最後鍾 Sir 決定從理論入手，訓練學生嘅思考方法，令課堂嘅討論不至天馬行空，淪為學生口中嘅吹水堂。 冇乜缺乏㗎啦。有一個理論家咧，其實咧佢就將個需求咧畫成一個好似金字塔咁樣。有冇聽過呢個理論啊？咁咧，中文咧呢個咧就譯做。欲望的金字塔，去到第五個層次咧，就係呢個自我實現。 而家我哋加咗落去增潤咗嘅 Maslow 需求層次咁樣樣，咁就為之夠咧。事實上面又唔係咁樣樣就為之夠噶嘛。我哋不斷都強調咧，其實同學要自己平時要多啲睇，多啲學緊呢個論題嘅時候，多啲睇一啲相關嘅時事嘅材料啦。最核心嘅嘢，我哋覺得即係同學對學習嗰個觀念咧，有冇一個改變？分析思維其實都有一啲基礎噶嘛。喺個學習嘅過程或者經歷咗之後咧，佢會攞到一啲比較實質啲知識啦，或者一啲理論引入，揀到啱用嘅嗰啲咁樣嘅分析工具或者啲理論，就幫佢去回應翻個問題個要求咯。提升啲同學嗰個思維層次啦，咁唔吹水係其中一個， 再其他嗰啲就係即係本身佢要分析嗰個問題嘅時候，其實點樣有多啲不同角度咧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喺個課程嘅設計或者本身嗰個安排裡面，希望同學慢慢可以拿捏到嘅地方。 咁一開頭就覺得通識科比較概念化啦，即係冇乜實質嘅資料俾你。但係佢亦都有個好處啦，就好似頭先嗰堂咁咧，就會俾一啲短片啊資料你，咁你自己咧首先你自己去諗咗先，跟住個老師咧就會lead你去一個正確嘅方向，咁先再運用翻書本裏邊嘅知識套用翻落去咯。 陳楚君係中Sir嘅學生，佢話自己因為上咗通識課，睇多咗好多報紙。 通識係平時儲翻嚟啦，如果你見到嗰啲議題係有爭議性啊，咁你不妨可以有啲自己嘅諗法，唔好報紙講咩就照單全收啦。所以佢個範圍就唔似得其他傳統嘅科目，咁有個 syllabus 由邊度考到邊度。 咁係根據禮堂嘅時鐘咧，就係3:53，咁同學係有1小時15分鐘作答嘅。咁而家開始。 陳楚君讀咗半個學期通識科，去年11月學校第一次進行測驗，老師、學生、教與學都一起考核成績。新高中學制下，通識科成為必修科。去年11月，呢班中四同學第一次參加校內測驗。 通常就會問他贊不贊成啊，有什麼理據啊。同學一般的印象或者觀念都會覺得通識不用怎麼拔的，靠吹水就可以了。那我們想給同學其實即是澄清一點點，就是其實只吹水不可以的，就是他要將學過的一些合用的東西真的能夠應用出來。 這些你不可能有基本的知識給你溫。 跟傳統學科不同，通識科不會得一個特定的答案，但是怎樣評核分數呢？做老師的改卷的時候也都要定過一套新的評分標準。 有的時候啲學生即係佢習慣咗，如果係 tick 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會望隔離，我五個 tick 隔離三個 tick 點解我低分過佢咁樣？咁呢啲都要講啊，即係唔係數 tick 多少咧？大家有試 mark 咗㗎啦，咁依家又嘗試即係譬如傾下差異係幾多啊？什麼啊？ 如果去到呢啲情況咧，佢講兩點，而喺嗰兩點做啲 elaboration，其實我哋係咪都係值得俾3至4分佢嘅？ 係啊。 評分嘅時候咧，究竟我哋係咪由即係8分裡面 cut 啦？狀況係咪4分？定係變化係咪4分咧？因為其實狀況同變化兩個又黐埋一齊講嘅咧，咁我係諗緊我哋點樣去俾咁樣咯。 最大困難係頭先都講過係個題目嘅理解，因為題目好多概念啊。咁起碼我哋即係圍內同事都要對嗰啲概念有一個共識先啦。咁同埋要 highlight 翻緊嗰個題目係想考邊啲概念啊能力啊，咁呢樣係會比較難咯。 因為大家背景好唔同，所以睇條題目點樣俾分都好唔同。咁我諗要係一路好清楚咁去睇翻裏邊到底點解我哋要俾個分，點解我呢個我俾分你唔俾分，我覺得要摸得好清楚。如果唔係我哋好難同學生解説翻嚇個分數點樣嚟。 我哋經常提學生本身嘅要求都係嗰三樣嘢嘅啫，即係重複又重複，即係扣唔扣題，能唔能夠善用啲資料內容，同埋本身佢有冇呈現過多角度或者正反分析思考，即係批判思考嗰樣嘢。咁老師喺 即係具體個問題理解嘅時候，其實就係睇佢呢三方面。 第一個最高分嘅同學咧就係林嘉琪39分嘅。在全班整體的合格率我們是60%的，其實差異很大，如果不合格的同學也會有低過15分的情況，高分的同學會接近40分的。第三位最高分的有兩位的，是陳楚君和郭嘉文、okay? 因為第二條先係啱啱合格嘅人，係第一條答得好啲，拉翻高。 今次做呢個綜合係咯，做得最唔好啦，我就唔可以攞到相同嘅地方出嚟展示，就係真係鋪陳咗出嚟咁樣，做唔到綜合係。 要可能經過好多次，佢有撞板啦，或者係佢自己又中間又有啲成功經驗啦，咁樣積累咗落嚟咧，先會可能攞到嗰個分寸喺邊度嘅，就唔係話我哋教咗佢一堂唔得，教多一堂或者教三堂就得啦咁樣樣。 我覺得你哋係掌握到乜嘢叫角度啊，同咩叫層次嘅一個描述啦。但係其實唔需要咁刻意。安樂死同抗生素。 李維劍教咗通識科一年，中期考試之前，佢忙於幫學生補課。提醒他哋答問題的竅門， 要諗翻佢嗰啲有啲咩相關的概念，因為很難一下子就諗到點樣應用。 我而家開始改咗嗰、那個做嗰卷嗰、那個做法，首先整個 concept map， 係用一個呢條問題去引申一啲嘢，譬如話哦，嗰個層面有乜嘢㗎？嗰個層面有咩㗎？會有咩影響啊？大家之間有咩關聯啊？咁。寫咁咪做咯，做畫完之後，跟住先再慢慢慢慢去構思點寫。 好啦，根據禮堂嘅時鐘咧，而家係10:30，考試可以開始，作答時間係2小時。 試卷嘅其中一題係問：如果控煙嘅措施未能奏效，增加煙草税成效會有幾大？李 Sir 話：佢俾嘅分數高低，關鍵係睇學生可唔可以正反兼顧，推論合理。 我問佢有多大成效啊嘛，即係話我哋唔係否定增加煙草税係一定係有成效，或者一定冇成效嘅。咁睇翻有啲同學咧，佢做得幾好嘅。例如有啲同學講咧就話：係，如果增加煙草税咧，係會令到一啲人咧會考慮經濟因素。就算不成功戒煙，都可能會吃少了煙嘅。嗱，第一呢個邏輯推斷合理嘅。佢再講，佢話增加煙草税咧，其實好可能會導致私煙嘅人數咧，吸食私煙啦，或者買私煙嘅人會增加嘅。會唔會鼓勵有啲人食煙，同埋個信息係達唔到咧？甚至乎同最初你定煙草税係希望鼓勵啲人唔好食煙係背道而馳咧？佢有唔同嘅角度去講啦，最後俾個建議啦。亦都能夠綜合到一啲嘅資料嘅睇法，咁我覺得咧呢個同學咧係達到8分嘅要求啦。 兩年之後，新高中學制嘅畢業生將要面對第一次中學文憑公開試，通識係必考嘅科目之一。不過香港以外，其他海外大學對通識科嘅認可程度有幾大，直接影響學生升讀大學嘅機會。 通識科咧，我哋大學雖然我哋唔係真係當佢一個獨立嘅一個學科咁樣睇，咁但係佢其實佢係透過呢一科係跨學科嘅學習咧，咁學生係會得多咗好多嘅學習技巧，咁呢一啲嘢咧，我哋係會即係覺得係好寶貴嘅。咁但係嗰一樣嘢咧，我哋就唔會真係擺落去我哋收生嘅一個要求嗰度咯。 Universities in the UK will be looking very, very closely at things like liberal studies, and they'll be doing their very best to look at how they can allocate points for it. And certainly for Sheffield Hallam, we have given it the full UCAS points, and I'm hopeful that other universities will do the same. 很多外國大學咧，其實咧佢哋係冇一個所謂嘅必修科目嘅概念嘅。咁所以到收生嘅時候咧，佢個別嘅學系咧，個別嘅專業科目咧，佢哋可能會定唔同嘅科目要求，咁就不能一概而論。咁暫時我未聽見有咁嘅信息咧，就係話通識科係唔計嘅。 九月新學期開始，李 Sir 教現代中國單元，內容要涵蓋中國近30年嚟嘅發展，政治、經濟、社會、環保，通通要教。佢話如果跟足教育局嘅指引，起碼要教兩年。 教就一定唔會教得曬，咁我哋都會利用嗰啲跨單元嘅方式，嘗試將我哋擔心佢教唔曬嘅嘢，用跨單元方式處理咗佢。 教育局只係俾咗個指引我哋啫嘛，咁個指引亦都冇講到話咩叫深咩叫淺嘅，咁係純粹係我哋對學生嘅理解嘅掌握啦，我哋自己老師自己嘅判斷啦。 咁咧喺度就比較難一概而論咧，就即係每一個課題啊，即係有一個好清晰嘅指標喺度，因為我哋嗰個課程嘅重點其實就唔係學習時事。亦都唔係話要學習嗰啲一時三刻會出現嘅社會爭議性嘅問題，我哋嗰啲只不過係工具嚟嘅啫。透過嗰啲嘅事件或者嗰啲嘅特定嘅議題咧，係讓學生有機會去處理嗰啲比較恆常關心嘅大嘅概念同埋係重要嘅概念嘅。 咁其實阿 Michelle 其實都講啲日子咧比較差嘅生活，即係如果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 幾多人咁樣嘅？ 通識科教學實行了一年，老師學生仲係摸住石頭過河。前面係陽關大道，抑或係彎曲小徑，可唔可以去到目的地？似乎仲係言之尚早。 我就想問一下梁博士啦，咁都有啲人講嘅，而家網上資訊咁發達，讀咗通識咧，你就可以睇下不同人嘅觀點啊，亦都可以增加咗你自己識唔識得揾資訊嗰種真確性啦。你又點睇？ 佢包含嘅知識內容咧，就係相當之廣泛，咁所以本身老師係咁忙咧，根本教育已經咁辛苦嘅時候咧，實際上係好難去拿捏嘅。撇開呢啲咁嘅技術上嘅真係嘅困難之外咧，我就覺得呢一科係這個咁嘅訓練啦，未必叫佢一科啦，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而家我哋即係喺個網上面，喺個社交媒體裏頭咧，係可以得到好多好多唔同嘅資訊。而呢啲資訊本身咧，好多時咧都會係即係比較上嘅偏頗多啲嘅，好少話好詳細去作分析嘅。佢哋淨係識去用 like 或者 dislike 咁樣。而通識這個咁嘅訓練咧，之所以重要咧就是因為如果佢係能夠做得比較上理想嘅時候咧，就係真係咧能夠幫到同學仔咧有足夠嘅知識基礎啦，同埋咁嘅能力去將呢啲咁繁複嘅議題咧從多角度去睇。好多時咧有啲人就批評話，即係通識科咧淨係講多角度，咁係咪是非黑白不分咧？我諗個意思唔係咁樣樣嘅，即係通識裏頭我哋有一啲所謂核心嘅價值啊，譬如話公義啊。呢啲咁樣樣人權啊，當佢知道咗佢要一個咁樣立場，知道咗後邊嘅理據同價值之外，佢一定要同時係留意到嗰個嘅後果係點樣樣。但係你至於係咪考試咧，佢哋可以係咪用呢種形式咧，嗰啲仍然可以討論嘅。 外界好多人都覺得，而家點解有咁多年青人咧，特別對新聞有興趣，或者對政治事件有興趣？其中原因咧就係佢哋睇得通，即係要讀通識啦。你點睇何校長呢個諗法？ 香港現在嘅青年人咧？即係對於嗰個家國嗰個認同咧出現問題咧，就絕對唔能夠咧係話呢個就通識科嘅錯咁樣，呢個係唔公道嘅，我覺得。你問我本人咧，我係贊成有通識，通識科都冇問題。如果你冇個事實基礎，你就即刻去到個價值嘅判斷咧，咁呢個好危險。嗱，個關鍵就係你諗下而家通識科咁嘅資源。 佢仲有幾多嘅時間、幾多嘅精力，老師們咧，佢去覓找教材啦。老實講，佢都即係拿來主義啫嘛，啱唔啱啊？譬如你坊間嘅媒體，你有左邊有左邊嘅偏頗，右邊有右邊嘅偏頗。你通識科本身咧，我始終覺得，如果你強調批判嗰個字眼咧，係確實會係流於咧，就話你係唔啱嘅。你有很多事情咧都係做得不好，咁但係做得好嘅，咁通識科有冇話要稱讚嘅喎？係嘛？咁呢個咧，我特別強調咧，係喺中學階段，呢啲係中學生嚟嘅啊。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未來嘅通識科咧，第一佢嗰個課程個內容咧，係咪再好似航空母艦咁樣？呢、這個一定係要處理嘅。第二咧，通識科嘅資源咧。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很明顯的係增添咧？ 好多人都話咩通識科令到少啲青年人上街啊等等等等。國際上研究我自己的研究都否定了呢樣嘢嘅啦。公民教育是能夠提升到即係國際上啦，能夠提升到青年人對嗰個知識啊等等分析的能力啊等等。但你話能夠引動佢哋上街咧，就呢個係做不到的，反而是咩引動到佢哋上街呢？即係有啲學者嘅研究咧，就指出咗就係一啲不公義嘅社會議題，引動咗同學嗰種那個嘅道德上嗰個判斷。 相信通識科咧，我哋要繼續揾唔同嘅專家學者去討論啦。呢兩個禮拜我哋重温咗《鏗鏘集》有關於香港教育嘅探討，下個禮拜我哋會繼續回顧《鏗鏘集》，再見。